这些个圣诞小偷当然也是可以去攻击的，但是由于第一击归属的特殊设定，玩家即便是击杀了这些圣诞小偷，却是得不到任何积分，更抢不到圣诞小偷所盗走的圣诞礼物，于是是给夜修打了白工。但是，如果我们杀了的话，至少可以有新的圣诞小偷抓出来，我们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没怪啥呀。 兰西格这边，玩家灯花叶和蓝可等人商量着。他已经1个小时都没有收获了，这在罪恶之城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事情。而这种遭遇的并不只是他一个，工会上上下下收获的都很惨淡。 杀了又能怎么样呢？新出来的军魔校就不能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聚起来？他能做到一次，就能做到第二次。 兰西格的细周说着：“ 杀了君莫笑。”灯花叶可是个急性子。“你以为没人想吗？结果呢？”细周又是说道。一边的蓝河也是长叹了一声，显然他是比较支持细周的说法，无奈所以长叹。“那怎么办啊？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 灯花叶说。“ 我在想。” 他这样做没准就是料定了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能动手开杀圣诞小偷。但是如果我们能沉住气的话，他也会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这么多的圣诞小偷，他怎么杀？不说技术上的问题，单说补给就完全不可能。西周说着， 他也是知道君莫笑真实身份，倒是真不敢从技术上去产生什么质疑了。 只是从补给这种很硬性的条件上来怀疑这么多的圣诞小偷如何杀得光。急性的灯花叶却也觉得西周的这番分析着实在理。在纠结的当然不止蓝西阁一家，中草堂、霸气雄图、轮回、烟雨楼，哪一家此时不都是急得挠墙却又束手无策？ 最后，各家的商量讨论后的结论，却也都和细周的分析八九不离十。从情感上来说，各工会可是实在不愿意搭这个白宫。这当中以家王朝尤甚，他们也没统计出君莫笑到底聚了多少圣诞小偷，但他们这个时间段里任务收获也很惨淡。 这罪恶之城的圣诞小偷好像都已经聚到了君莫笑身后一般，这如果真全帮他杀了，陈也辉完全不怀疑君莫笑立刻就会跳到榜首。踩着的就是他们家王朝15个人的席位。这可是相比杀不到圣诞小偷来说，陈也辉更不愿意看到的。至少现在家王朝的领先还是非常牢靠。 陈也辉又哪里愿意亲自下手，把自家的名次给踩下去？所有工会都进入了这么一种瞻前顾后的状态，他们继续企图围堵君莫笑。但罪恶之城城大地大，各工会人数又是有限，以为是指引路标的圣诞小偷又是那么的混乱，如果能成，早就围堵住了。 还会磨蹭到现在局面更加难看的地步吗？灯花叶1个小时都没有收获了。叶修虽然不像他们那样无目的的乱转，找得更有计划性和科学性，但渐渐也是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毕竟叶修只是一个人，在罪恶之城的圣诞小偷在形式上大量减少后。 他也是很难有所发现了。身后圣诞小偷数量的增长已是越来越慢。341，2个小时艰难地达到这个数目后，又过去了半个小时，叶修却是一直都没有收获。数清罪恶之城一共有多少圣诞小偷？说说而已。 这种事儿，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办得到？众工会现在虽然惨淡，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漏网之鱼。这些圣诞小偷一被杀，全城里随机刷新，只是数量较少。 简单来说，圣诞小偷的密度下降了许多，已经不是随便转转就能发现得了。 341个圣诞小偷。 陈果不敢去打搅叶修，却是抓着唐柔激动着，好像这些圣诞小偷全可以化作他的奖励一般。 全被他抢走，半天没杀到一个了。 唐柔那也是罪恶之城里打拼的一份子，此时当然也颇受这局面的影响，收获越来越惨。 差不多了。 一直未见说话的叶修突然开口， 接下来怎么办啊？ 陈果有些激动地问着，他就想知道这个问题了。 咦，原本以为这些工会会动手呢，这次看来他们很沉得住气啊。 叶修感慨着。果如细周等人的猜想，叶修确实算计到这种局面，这也是他最为期待的。但是显然众工会的人这次厉害却是看了个清，虽然一直在追他堵他，但对他身后这些疯跑的圣诞小偷还真是呵护备至。 唉，都不肯动手，只能辛苦我自己了。 你打算怎么做？ 陈果问着，这种感觉就像是期待悬念大片的最终结尾。 哼，接着看就知道了。 还卖关子，要不是看你真忙早打死你了。陈国郁闷，却又不好发作，自己这边一边无聊的胡乱炮轰身边小怪，一边偷眼看着叶修屏幕。他这一天任务算是毁了，大部分时间视线全盯叶修这边，尤其是出现那些玩家来添堵的时候，把陈国紧张的要死。谁知道至今为止也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屏幕中君莫笑已经调整了方向，飞枪又是倒飞了一会儿后，角色转过身来，笔直地冲了出去。那冲出的方向，一座笔直斗笠的塔中直插云霄，在阴霾的天空时常闪过一道雷电的背景下，倒是显得极其狰狞恐怖。此时的君莫笑却是笔直地朝着这个方向冲了过去，越来越近。 哎， 唐柔这边连忙唤了陈国两声。 啊？ 陈国转过头，唐柔却是敲了敲他屏幕。 哦。 陈国一瞅也是回过神来，又去瞅叶修那边，自己的竹烟匣这边都被小怪挠上了。连忙应付了小怪，陈国再望向叶修这边时，君莫笑已经跑到了中塔底下。 你想？ 话未问出，就见君莫笑跳起开枪，火花窜出，君莫笑斜飞出去，落下时却是刚刚好卡在了中塔上突出的一角上。 跳上去啊？ 叶修笑着。 靠，你以为你是苏慕城啊？ 陈国叫着。荣耀中有许多这样的或高楼或怪树或是悬崖一类的场景，普通情况下是无法登到顶的，但是玩家却通过自身的钻研和技术不断地挑战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有时做出的事情即便是游戏的设计者也无法预料。罪恶之城的中塔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这中塔并没有楼梯，想到顶只有靠跳，但是迄今为止挑战成功的玩家极其罕有。网上有一段罪恶之城中塔登顶成功的视频，却是很久以前苏慕城使用飞炮技术做到的，一直被玩家膜拜为飞炮操作的巅峰之作。而如今叶修轻描淡写地说要从这里跳上去，陈果哪会不跳脚啊？ 哦，你看过那视频啊？就是那样跳。 叶修点了点头，对陈果表示了肯定。 我看你跳。 陈果心下惊疑不定。罪恶之城的中塔，陈果也曾尝试过很多次了，他很清楚这当中的难度，那些落脚点 可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给你踩的，有时只不过是墙上一点点的凸起，想稳稳落在上边，对操作精准的要求极高。陈果试过多次，已经自认没那么本事了，对于能做到的苏沐橙自然是更加的膜拜。但现在叶秋这个家伙也可以做到。就陈果这说两句话的功夫，叶秋的君莫笑已经两度跳起开枪，角色自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稳稳地落在需要落到的地方。这中塔怎么跳上去，理论上陈果也是知道的，他看着苏沐橙的视频可是没少研究过，现在看叶修的操作一板一眼，果然和那视频上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每一处落脚点的选择都和自己所知道的一样，区别只是陈果来做他总是落不准确，而叶修呢，至少目前两次都是成功的。陈果又开始紧张了，他很清楚跳这个东西只要踏错一次那就是前功尽弃，他这样失败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 姑姑看这边， 这时唐柔拉了他一下，陈果转过头来一看，唐柔韩嫣柔也是跑到这钟楼底下来了，此时视角正对着正在跳钟楼的君莫笑。跳起开枪，跳起开枪， 慢点啊， 陈国想说却又怕打搅到叶修不敢开口。这君莫笑上跳的过程中几乎是不带停滞的，除了有时需要一些转身以外，几乎是踩到一个落脚点后就开始上跳，角色像是贴在了中塔的石壁上向上滑行一般，片刻间就已经上了中塔的四分之一。陈国紧张的手心上都是汗，卡在头上的耳麦此时也觉得十分压抑，随手摘下来后倒是把叶修这边操作的声音听得很清，一停一顿，鼠标键盘的声音只从节奏上就让人听得非常舒服，配合着这节奏再看角色的跳跃，感觉就像是已经配了背景音乐的视频一般，相得益彰。转眼间中塔已经跳上了一半，追着君莫笑而来的圣诞小偷也已经是冲到了中塔底下。这 NPC 的爬墙技是浪得虚名的吗？二话没说趴在中塔上就开始朝上追。中塔四下的街道里此时也是不断的有圣诞小偷冲出，君莫笑此时只是向上移动，对于平面地图而言等于已经是静止。341个圣诞小偷终于是有了一个统一聚集的地点，此时越来越多的堆积在了中塔下，熙熙攘攘吵闹不已，而后却是很有秩序的围着这中塔一排一排的开始向上追去。陈果这一看叶修这中塔跳的简直就是没有退路，此时他一旦有个失误掉下去的话，那立刻就是淹没在了圣诞小偷的人海中，一人一口唾沫就足够杀死他了。悬疑片至此变成了恐怖片，陈果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几乎有些不敢看了。向上向上，君莫笑的位置不断的上升着，没有迟疑，没有失误，一些陈果记忆中比较难点的地方也都是如履平川般的跳过了。而就在最后眼看着即将要登顶的一瞬，陈果突的一声尖叫 啊， 屏幕中跳起开枪君莫笑的方式依然是那样，只是这一次角色却是距离中塔顶差了那么一点点，竟然上不去了。电光火石的一瞬间，陈果也是猛然想起这最后一个地方高度略大，对枪械的后坐力以及角色的负重都是有一些要求的，这叶修临时冲到这里就跳，对于这最后一个难点 怕是没有准备吧。 陈国眼睁睁看着君莫笑跳不到塔顶，已经开始下坠，正懊恼自己怎么就忘了提醒他时，突然就听到旁边叶修那边啪啪啪又是连串的急速操作，跟着瓶中的君莫笑突然举起手中武器，哗一下已经撑开。 干嘛？降落伞啊？ 陈国正莫名其妙地嘀咕了一句，千机伞的变化却没有就此停住，撑开的伞面突然全部收入伞骨，八根伞骨也是两两往一起并，再跟着突的就旋转了起来。 靠，不是吧？ 陈国叫了起来，这下他确实认识了，这是机械师的技能，机械旋翼。而君莫笑的下坠也是立时停住，在半空中悬晃着摇了几下后，猛地升高朝前一飘，跟着叶修这边又是一个操作下去，千机伞变回普通模样，君莫笑稳稳地落到了中塔顶上。 你这玩意儿连机械箱的功能也有啊？ 陈国目瞪口呆地说着。机械箱是属于机械师的一个特别装备，机械师虽然也被划入了枪手系，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技能根本就不是使用手中的枪械来施展，而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扩展装备机械箱。机械箱不占正常的装备栏，而是放在包裹中，说起来更像是一个道具。它本身没有攻击力一类的属性，但是会附带一些技能等级提升或是其他的一些属性。而枪手系的枪械中是从来没有机械师技能附加的，所以对于一个机械师来说，手里拎着枪，腰里再挎着机械箱，才算是拥有完整的武器体系，这是这职业的特别之处。而机械旋翼这个技能虽然是20级以下枪手系共享，但是在没有机械箱的情况下却是无法施展出来的。 还是你包里有装机械箱啊？ 陈国此时想着，又是继续追问着。 没有了，自带机械箱功能。 靠，你这什么妖怪武器啊？ 叶修却是笑笑没说话，角色的视角一转。 呀，有人！ 陈国又是叫了出来。这中塔顶上有人可把他吓了一跳，但是跟着看清对方的名字，风书烟墨，却也认出是之前帮过唐柔他们一起的伙伴之一。 他也跳得上来啊？ 陈国嘀咕的时候心里有点酸溜溜的，这姑娘同样是个枪炮师职业，又和叶修唐柔他们混在一起，陈国难免会拿自己的枪炮师和人做做对比。此时一看，居然是可以跳到中塔顶上的人，那单就飞炮操作这一节上，自己就没法和人比。 哇哈，不用这么多吧？ 陈国只是小声嘀咕，叶修戴着耳麦却是没有听见，此时在和游戏里的苏沐橙说着话。他这边和苏沐橙的风书烟幕打开了交易窗口，却是从那边交易过来了大量的药剂，清一色的法力药剂，一下就把他的负重塞得满满的。 以防万一呢？ 苏沐橙说。 这么高负重真不习惯。 反正现在也不用太快的移动。 那未必啊。 叶修操纵着君莫笑走到了中塔的边沿，朝下望去。中塔极高，此处望去下边的圣诞小偷如同蝼蚁一般蜂拥在中塔的四周，朝上攀爬着。